飛機動向的社交專業資料，美軍一架 EP-3E 偵察機星期六上午由東向西通過台灣南部巴士海峽一帶往南海方向飛行，飛行路線和星期五另一架電子偵察機近似，是上個月25日以來美軍戰機第七度飛越台灣周邊區域。此外，報道又引述台灣的軍方消息說，美國海軍配備神盾作戰系統的驅逐艦貝端號、貝瑞號星期五下午駛經台灣海峽執行一般航行任務，在星期六凌晨離開台海。台灣的國防部強調，透過聯合情報監控和偵察，全程掌握台海周邊海空域的相關動態狀況都是正常。天氣方面，位於華南北部的一道冷風正是逐漸向南移動，預料會在晚上橫過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今晚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晚間北風增強，天氣轉涼。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早晚清涼，下午中期氣温逐漸回升。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 84%。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鸟井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住福民路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环岗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咁另外，卫生署亦都提提你啦，酒精会影响你嘅视力同埋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中秋快活人，停课不停学。 活用世界知识，生活百科，同停课在家的小朋友和家长坚持每天愉快学习，不松懈。 同学仔还可以透过互动封烟 role play 封锁小老师出题目打电话来考我们主持， 等我们在逆境之下一同实践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记住是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全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迎今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在陪伴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星期六啊， 系又到啦， 好快啊，好快啊，时间 好挂住你哋啊， 系啊，挂住啊， 系啊，挂住挂住， 系咪真心噶？ 超真心， 真系噶，每个礼拜唔翻嚟讲次嘢咧，好似个礼拜未过咁样，所以我去旅行都挂住大家嘅。 哦，即系讲次嘢，唔一定系同我哋讲嘢嘅。 哎呀，同你哋啊，系同你哋。 哦，好啦，咁啊，讲翻啲正题啦吓，啲韩圈嘢我哋 点啊？师培吓，师培有冇呢啦？师培啦，阿罗啊，同迪神喺度嘅。 系。咁啊，话说咧，即系近期大家都好关心一啲关于疫情嘅嘢啦，咁亦都有好多相关嘅人发翻佢嘅小创意。 系啊。 因为咧，之前咧，大家都好担心，咁就有抢购热潮啦。咁啊，除咗口罩啦。有啲 消毒液啦， 消毒液啦，或者系日常用品啦，譬如系厕纸啦， 米 啦，卫生巾啦， 米啦，卫生巾啦， 好多嘢都话 尿片都俾人抢晒之前， 系啊，咁啊系，如果去到卫生巾都抢嘅话，尿片应该都要抢。不过咁讲，即系民众，我觉得都要对于自己嘅地方有啲信心嘅，因为有啲嘢咧唔好太过担心，你摆明就知道唔会缺嘅时候，咁就又买自己足够嘅份量就算啦， 系留翻俾啲有需要嘅人， 唔好太盲目啦。 系啊，咁但系嗰个惊啊嘛，咁点都想买少少。咁有一个外国啦，有一个 I T 嘅专才，咁佢就咧知道大家惊，咁就整咗个网站，就咧。俾大家去 calculate， 即係計下自己屋企如果有幾多次紙嘅話，究竟可以用幾多日？ 嗯、 就等啲人咧就唔使盲目咁樣去話，哎呀一定要買五十卷或者要買十。嗰啲一卷有一條 有 十幾個，跟住再加可能成車都係咁啊！有啲人買到，係啦。咁咧平時你只需要咧輸入咗你屋企有嘅份量啦，你屋企人平時最少要用幾多啦，咁佢就會 calculate 究竟你而家屋企嘅存量可以用到幾多日啦。咁等大家就唔使盲目咁去買。 哎呀，有啲人用廁所好瘋狂㗎，唔係用廁紙好瘋狂㗎， 都得廁所都瘋狂㗎。 咁用廁所都瘋狂嘅，有啲一日去到好多次啦。但係入到用廁紙嘅份量咧，係你估唔到咯，你可能擺一件新嘅去同你玩半卷咯，因為佢要卷出嚟買個廁所板啦，卷出嚟買下冚廁所個廁所板啦，然之後卷又掉啲落去嗰個馬桶中間，驚佢彈啦。咁其實佢玩咗好多噶咯喎。 係啊， 咁你又啱，但係去到非常時期，大家慳啲使啦，咁啊下世真係會做算。 你有冇睇即係前都一個月左右啦，嗰、那個廁所葉問連卷嗰個女人啊？ 冇 啊。卷嗰個廁所佢個機咧，葉問咪有一招咧，旋風式向前打嘅，嗰個女咧廁所卷到即係風火輪咁卷咗成抽紙巾出嚟咯，跟住俾人 cap 咗咧，黐翻葉問四攞，好笑咧。 卷嘅唔係自己嘅屋企嘅紙巾， 佢卷緊公共廁所嘅紙巾啊！ 哎呀， 係啊，俾人 cap 咗。 哇，同埋咧，其實都公共廁所嗰啲唔係，因為公廁嗰啲紙巾其實都幾 啊。不過其實係啊，公廁啲紙巾其實我時都唔敢用啊。 係啊，所以自己。想下啦嚇，卷咗一大桶，唔係一大條翻屋企，究竟有冇用？ 唔係，同埋卷都唔應該啦，你公共地方嚟嘛。 係啊，咁其他人冇得用，咁點算 咧？ 係 咯， 係 咁佢點計咧？佢係。 哦，咁其實你就係頭先咁樣講啦，你睇下寫翻究竟屋企剩餘有幾多紙巾啦，跟住就每日大約要用去廁所嘅數量啦嘅次數啦，咁然後再計埋你屋企有幾多人啦，每次使用幾多格啦，咁咧最後就得出啊，原來你屋企而家有嘅紙巾可以令你維持到幾多日都有得用。 其實用格數真係要諗諗啊！嗱，我唔知道大家平時用幾多格咁樣啦，但係一卷紙巾有幾多格，我諗個百分比都唔一樣嘅，即係唔一定全部一樣。 唔係，即係譬如你真係去個小嘅，咁啊可能三格都夠啦啩。咁大嘅咪去到用多幾格咯，比較你用夠十格計唔計？ 大通常都四至五格啫，每 咁少 四至五格咁長嘅咯，你對接再對接好厚 嘅咯。佢意思係每一次用嘅可能重用， 每一下每一下用， 但可能佢入到去要令到佢清潔得乾淨咧，都可能係要五下六下七下 咁樣啦。 係啦，咁所以咧，佢話接嗰嚿嘢咧就要用四五格，我咪用三格嘅啫喎。 哦，咦，慳家喎、 啊？唔係，因為你有啲紙質係厚定薄噶嘛，你買啲薄嘅一篤啊穿嘅。 你 high high 都裂嘅，咁你梗系用好多卡啦。 因为日本嗰啲系特别薄噶嘛，因为佢环保嘅原因。 我好怕咧， 冲唔走啊嘛，唔同香港啲渠啊，香港啲旧嗰啲都系嘅。 所以佢哋有啲话便便抹完咧，都系掉落隔篱个垃圾桶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台湾都系咁噶。 台湾系咁样啦，但系有啲国家咧或者酒店咧，你有冇发现有啲系好腻嘅，系会刮损个 pat pat 噶。 系， 因为佢系唔知一。薄得嚟唔緊要，佢係鞋到好似有陣蠟喺面嘅，所以好唔舒服嗰啲。 同埋我覺得日本個計法又少啲喎，因為日本佢哋通常啲人係中意用個水去清潔咗先㗎嘛，一撳掣㗎嘛，佢所以你相對用個廁紙個份量會少啲嘅。 嗯， 嚇係啦。咁啊，關於疫情嘅話咧，除咗廁紙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咧，我覺得幾有用嘅一啲提字啦。咁啊，稍後咧，我哋聽首歌翻嚟，究竟關於啲咩咧？同啲弱勢社群啦，同埋同啲長者去購物有關㗎噃。 好。看到漆黑中的镜，时空与一刻反转，恨爱亦自动复原，矛盾亦自在并存，真虚心中的黑镜，前生这世也未完，遇上爱上就是缘，离去方可走得远，尘世上通通学是识事，在世转个圈，呱呱出生这个影孩，人转眼已学行再一季，偏偏 TikTok 霎眼长大，再老迈又偏心界，怎分清楚对错黑白，错有错着地球里兜圈，怎么解最后人放松了，过去只懂得苦怨，如今终于懂反转，就似要破镜复原，如要将覆水复原，松开把心锁扭断，无心想机关清算，没见我已在行船，人生的一双掌 尝试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尝试认真做。 抢购啦，咁啊好多人咧，梗系要即系一有时间就去逼下逼下啦。但系其实咧，有啲长者或者一啲未必咁方便嘅人士咧，佢真系未必有能力去 搲開大家，然後去搶嗰卷廁紙。 係啊， 咁所以咧，原來而家外國咧有個幾好嘅提議，就係、是、嘗試咧去喺超級市場啦設立呢個長者同埋弱勢社群嘅購物時段。係，我覺得都好嘅，因為咧平時你可能真係放工去買啦，或者係你都係朝頭早翻工之前去買定嘅啫。咁、中間有啲時段咧，其實你都唔係咁多人，即係會去嗰段時間會去 supermarket 噶啦。咁、不如特定等佢哋，譬如可能三點至五點去嚟買，咁佢又唔使逼。係。 都是好啲嘅、即係起碼有個分流囉，同埋、又唔會大家唔辛苦囉。不過頭先你講話喂、有可能啲年紀大少少呢，即係唔能夠去撲紙巾呢，即係講真，如果你去搶紙巾，啲紙巾價好高，可能佢連烏即係佢人可能成日都要烏低嘅，佢連惡菇頭都有困難，佢真係好難同你搶紙巾嘅。 係呀，同埋喺網上面即係見到幾幅圖呢，即係覺得好心酸嘅，就係、呢啲老人家一個人喺個空曬嘅層架上面呢，跟住就一個人企咗喺度，跟住佢購物車係乜都冇，因為點解啲老人家係乜都搶唔到，跟住就可能有句字就係 What can I buy 咁樣，其實睇到都好心酸咯。呢種老人家喺超級市場度， 有啲早排都有段有段短片咧都流得好，即係好盛熱紅紅，就係、有一個應該係英國嘅護士醫護人員啦，佢已經輪咗48个钟头，咁諗住去買嘢食嘅時候，跟住喺架車度喊曬話俾人買曬，咁就叫大家唔該真係要擺翻低啲嘢食，因為佢可能只係想買個面，跟住就即刻就要再去輪48个钟啦，即系唔好搶得咁犀利。咁同埋咧，就係、令到有好多翻工，即係佢哋都迫於無奈，有啲人真係手停口停咁 啊。 咁佢哋翻工，佢已經冇機會同你哋爭時間去搶噶啦，所有嘢。咁佢哋放咗工之後，佢又冇時間去買，又或者就因為大家瘋狂去搶，就成日都講噶，令到所有嘅物價都貴咗好多。我試過一次喺旺角一個商場，見到一個婆婆喺一個好細擺曬嗰啲拖地嗰啲。嗰啲叫咩拖地拖 啲 清洁用品嗰啲嘢，一个好细嘅房喺度煲饭，喺度食咁样，跟住佢系嗰个清洁姐姐个商场嘅，好窄，即系可能真系啱啱一个人坐低，跟住我见佢个口罩起晒毛粒。咁我就已經知道佢根本上就唔可以趕住，即係人哋通常而家咪三點鐘開賣，唔知幾點開賣，加上排隊，佢根本上冇機會或者冇可能去做到呢樣嘢。我問佢你係咪唔夠口罩，跟住我就俾咗一包5个咁樣嗰啲佢。哇！跟住我睇到佢嗰種嘅感動咧，即係我就覺得其實香港其實好多人已經係好好，尤其香港市民啊，我講緊好多市民都好互助互愛。咁我所以希望所有嘅香港市民都繼續 keep 住呢個互助互愛嘅心，亦都可以令到全世界、全球有好多唔同疫症嘅地区嘅市民都可以做到呢样嘢， 系一定要、 大家帮帮手啦，咁同埋即系互相体谅啦。头先讲到啦，去超级市场，你见到、个婆婆真系成车都冇嘢，你咪问下佢，其实你需要啲咩，有咩可以帮到你啊？咁样 系问多句啫，同埋帮到几多得几多。 不过呢个真系嘅，真嘅呢、个一个活生生嘅例子，我咪成日同大家讲我90岁嗰位嫲嫲嘅，即系我觉得佢系好好彩，就系佢系嗰啲喺个村度咧系非常之 hit 嗰啲婆婆嚟嘅。即係佢同啲區議員又熟啊，同啲街坊又熟，所以佢今次疫情咧，佢啲物資係仲充足過我哋嘅。即係佢成日都打嚟問我啲姑姐啊、叔啊，我自己你夠唔夠口罩啊，夠唔夠搓洗嘅紙巾咁樣。但其實我哋係少過佢，所以真係會諗翻轉頭，就係佢咁幸福啫。但係唔係代表每個老人家都咁幸福噶嘛？係咪？係、啦，所以真係大家係量力而為啦，去搶嘢嘅時候嚇。 不過講到咧，你話大家守望相助啦， 係唔好去搶嘢， 係唔好去搶嘢，唔需要量力而為， 唔 係 量力而為， 係啦， 你會令到啲人搶。 適可而止買嘢係真係， 夠就算啦，即係有少少，咁你唔夠咪之後再買咯。咁其實每個人都咁做嘅話咧，屋企就又唔會話真係缺貨啦，咁啊個個都有。咁啊最好噶啦，咁又唔會炒貴曬啲嘢。 同埋而家咧個讚賞好搞笑嘅，即係而家咧個讚賞以前就哇你化個妝好靚喎，去邊啊去玩啊咁樣。但係咧我前幾日咧買紙巾翻屋企啦，咁啊翻貨屋企又用曬，咪去買卷啦。哎呀好叻仔喎，買到紙巾啊咁樣，即係嗰個讚賞係啊係好叻啊咁樣買到紙巾。即係所以呢件事即係可能之前都話上網睇過啦，就話原來啲紙巾咧啲人攞嚟去。当筹码用嘅， 哇系啊，同埋咧，如果游戏咧。遊戲世界啊，為咗咧，即係真係反映現實啦嚇。而家好多遊戲世界咧，啲人都搶紙巾 嚇、啊，真係噶， 係啊，仲要咧係有一個 game 裏邊啦， 紙巾啊真係， 唔係裏邊你會見到啲紙巾越嚟貴啦，同埋咧通常佢哋自己有個 area 可以擺自己啲平時擺道具嘅，係啦、 啊， 而家全部擺曬紙巾咯，即係有紙巾嗰個就係富户咁樣咯。咁其實幾得意嘅，咁但係咧都幾好笑咯，我覺得。 而家連嗰個積木世界都出咗富喎，好似話。 出咗。系啊，出咗个 即系纸巾世界， 出咗个情景啊，就系讲啲人喺铺头抢纸巾咯。 哦， 系啊， 即 系网上摆噶，你都知道网上改图，即 系 可能有边 个系 啦， 自己即系砌到系咁。 系啦，但系嗰幅图画咧就系嗰啲人仔咧，个个一人喺个铺头度抢啲纸巾，好开心咯，系啊，好笑、啊。 不过讲到游戏世界咧，即系我自己喺网上面见到得意嘢，就系、是、咧我哋另一个世界冥府啊。而家咧我喺网上面见到咧人哋咧即系 我阴间 系啦阴间啊！我见到咧而家系出 个文咒咒 冥府 冥府，我以为佢讲核突嘢啊嘛。 唔系系啦，即系阴间，我见到而家系有呢个纸扎口罩啊，开始。系啊，即系啲人可以买嚟烧俾啲先人啊， 等于刺身一样，啲人成日烧啲寿司落去变咗熟噶嘛。咁口罩烧完落去仲可唔可以用咧？ 真系唔知啊，呢个系咯，真系好紧贴潮流 啊。系啊，不过讲开口罩，而家都有好多即系出咗啲布口罩啊，或者可以有啲好靓嘅有花， 同埋自己车咯，好多都。 我自己系啊，自己车或者自己缝都得。咁啊，上网亦都可以自己搵啲纸样啦。不过头先咧讲到就系、是、哦，我应该守望相助。其实咧，有时而家咪话唔好咁多社交活动咁。但其實之前都有一啲嘅B 字頭嘅一個媒體啦，就終結咗總結咗咧， 終結 話題 總結咗係咩音添？係啦，自救嘅十大常識啊，喺呢一個疫情上邊，咁有啲都幾得意嘅，抽少少嚟分享啦。咁除咗之前講啦，就係話洗手非常重要啦。咁但係洗幾耐咧？通常。我哋其實就咁入去洗手，咪洗好短時間。 你話要唱 Happy Birthday 嘛？ 兩次啊嘛，好似。 冇錯，記住喎、啊，真係。 但係如果快唱嘅話，五秒就可以唱一首。 唱校歌咯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完。係 啦。 咁啊，唱第二啲咯，唱啲長啲嘅，你自己 count 啦。總之廿秒唱到咩歌，你中意唱聽海都得噶。咁、咧，另外啦，就係、是如果我哋平時咧真係要同人哋親密接觸嘅時候啦，譬如啲外國人咧，咪好中意要擁抱咁樣。錫 錫咯，或者兩邊面啊。 係啦，咁啊點算好咧？咁啊有啲專家就提議啊，不如建議啊撞膊頭，咁、或者係可能就咁 撞心口咯，有啲話 撞心口咪好近咯。 誒咁啊係喎， 係咯一控 得滯喎， 係喎一控 一撞 嘅 時候佢呼氣 嘴到啊， 撞 pat pat 哦， 咁啊一定唔會傳染。 咁啊其實 pat pat 咧，我成日覺得 pat pat 咧先係全身最污糟嘅地方。因為你周圍坐嘛，唔係你周圍坐啊，你周圍坐其實你好難擋噶嘛。即係例如你坐地鐵咁樣，你地鐵你唔坐當你嗌啊，你背脊先係最受害喎。你又唔會抹到你背脊嘅。 你又啱喎，咁但係啲菌起碼唔會上翻個鼻上到。 哦，咁係，即係我意思係比較污糟啫。咁但係你其實都會接觸到噶嘛。例如你突然 pat pat 下人咁樣，你真係拗下佢、掂下佢，你都會掂到咯。 但系你平时咧 pat pat 痕咧，你唔会伸只手去拗噶嘛？ 但系所以， 虽然有啲人会， 所以咧你如果我自己屋企消毒嘅话咧，翻到屋企咧喷嗰啲酒精咧、通常我都系背脊先嘅喷。 系啊， 系啊，如果唔系你摸唔到啊，同埋人哋帮你喷先喷到嘛。 哦，咁又系，咁啊，即系呢个自己留意一下啦吓，自己觉得用翻啲你自己觉得安全嘅方法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你打字嘅话咧，点算好呢就是我哋可以盡量啦，同人保持呢一個適當嘅距離啦，大約兩米以上嘅距離啦。咁如果你真係打字嘅話咧，就嘗試用紙巾啦，或者你真係打完之後咧，就即刻掉咗嗰張紙巾同埋洗手啦，咁、樣。咁同埋咧，我見到之前有一啲人冇咁有公德心，有條片咧，有個人將咧隻個口罩拎低咗，揾隻手指攝咗落個口度，跟住咧將啲唾即係啲口水咧揩落嗰個貼嘅係扶手嗰度 道歉咗，係啦， 但 係 都唔應該咁樣玩， 當然唔應該。 係啦，咁啊，儘量即係呢啲唔好做啦。咁啊，儘量即係大家多加留意啦。最緊要咧就係即係大家都保持身體健康，希望呢個疫情咧就可以快快 完結。係啦，藥到病除，不打針， 真係終結啦！今次個嘅疫情，希望快啲終結啦。 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用石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 沿途在修理着熄停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无需怪偷，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你必可受你可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人世坏透。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大学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比沙士病毒的传染性高，制造病毒量亦都高出大约三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如果沿用沙士困住病人、隔离密切接触者的方法，一定不可行和完全没有效用。他形容只能够令大家生活下去，维持医疗系统不瘫痪，但是没可能七月之前消除病毒。袁国勇解释，香港人戴口罩，隐形病人传播的病毒量少，病情相对轻微，有时间让免疫系统处理，生存机会较大。他形容香港应该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不能够认为政府什么都没做，起码医疗系统至今没有瘫痪，呼吸机供应正常。但是他提醒第二波疫情将至，呼吁市民要继续戴口罩，注意卫生和保持社交距离。他认为维持家居检疫14日的做法可靠，但是如果测试能力够强，14日之后再检测多一次亦都可能较稳阵。但是当边境重开，重新给经济运作的时候，要再检视做法。复活节长假期有市民外出活动，香港医学专科学院表示，留意到市民趁假期外出活动大增，会增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强烈呼吁市民继续提高警觉，不要因为近日确诊数字下跌而放松。医专说，市民应该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家，避免到人多的地方，和其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避免社交聚会。特区政府的保就业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申请要快捷和简单，目标是五月接受申请，六月发放，难以做到滴水不漏，认为只要不涉及欺骗、无伤大雅的情况可以接受。计划容许雇主用今年一月至四月的其中一个月薪酬作为申请的计算基础。有听众打电话到本台节目，表示雇主预告五月起要减底薪一半。罗志光说，如果企业有绝世好巧或者利用漏洞欺诈政府，不排除到申请的时候四月份薪酬可能不包括在选择范围之内，希望大家诚实。两名16岁男中学生去年10月分别在大埔和观塘被捕， 分別被控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以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的罪名。案件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後到6月再訊，兩名被告逐準保釋。其中一名被告被指在去年10月13日在大埔超級城管有四袋膠索帶，意圖將其用作非法用途。另一名被告同日在觀塘管有發出雷射光束的裝置，五把雕刻刀，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未能夠出示身份證，誤導警務人員等的罪名。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晚間北風增強，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日早晚清涼，最低氣温大約16度，日間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晴乾燥，早晚清涼，下周中期氣温逐漸回升。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开始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晶屋游泳池；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出九龙近住万年街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大望仔路近环岗村。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黄竹坑道第23号嘅快线咧，仍然都系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同埋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嘅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请在别一声之后留言。 同志，有阵时同屋企人住，我都知麻烦噶啦。如果你觉得唔开心，唔紧要噶，听下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嗰个周末有情人，佢哋今个星期都讲相见好同处难啊。听完之后，你就会知道 you are not alone， 都仲有我啊嘛。同志，打分。 多谢，拜拜。 On a Saturday night。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慕考瑜，你都可以叫我 Carly， 我是宝兰高校梧桐中学的中五学生，我在18年暑假的时候开始参加 STEAM 不同的活动，也都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在19年的时候我很幸运可以和我的同学一起参加香港学生科学比赛，我们的作品就叫做我关怀你 eCare， 最后都很荣幸在名组入面拿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成世人流流长，总会遇到几套烂片嘅。 你睇完成套戏咧，都唔知道自己睇咗啲乜。 我估十分满分，真系得0.5分。 想打爆个荧幕，呢啲戏系咪人睇噶？咁样 咁严重？ 系啊，即系世界再坏啊，都唔够电影嘅品味坏啊，即系 bad taste 之中还有 bad taste。 bad taste。 想知系咩戏，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二台院线阿欧阿切迪斯同你防烂于未然。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頭先啊講嗰啲即係防疫啦，咁啊都大家要留意一下嘅，即係始終自己地方啊，全部都自己人咧，咪守望相助好緊要。不過咧呢幾日咧都係一個大家都經常快樂㗎啦，所以大家呢一個月都留喺屋企啦。咁但係就係復活節，同大家講聲復活節快樂先啦。冇理由兒童節同你講，復活節唔同你講嘅。 復活節快樂。 系啦， 但其实今年嘅复活节咧，相信咧同往年都真系好大分别嘅，因为可能好多人咧就会喺呢啲时间咧，就系可能话夹多3日4日就放够7日假，因为好多成年头已经有呢啲复活节攻略噶啦嘛。咁呢啲嘅年头嘅复活节攻略嘅时候，就俾大家放假啦，咁啊大家觉得好正啦。但系今年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咁相信大家咧，即系就算有咁多嘅假期都好啦，都系留喺屋企啊，或者都少出街啊，更加唔好讲话去旅行添。 系啊，咁不过咁样嘅，我觉得。即係有任何事情都有好同壞啦。好嘅事情咧，就係通常你而家真係唔係而家 耶穌復活咗咁啊？ 係，唔係同埋就係你見少咗朋友，但係你見多咗屋企人。咁啊，見到咧社交平台上面好多嘅屋企人咧，都講啊，我而家又整啲咩嘢食啦？整啲同仔女今日啊整咗個 pizza 或者整咗個曲奇咁樣。咁啊，見到咧家庭與家庭之間咧，其實係和諧咗， 多咗家庭樂咯。係啊，即係可能平時平日都可以變咗禮拜日咁樣食到阿媽煮嘅饭咁样都系一件开心事嚟嘅，咁阿乐都系噶，阿乐平时好中意煮嘢食， 系。 我想讲我真系肥咗好多啊呢段时间， 我哋唔讲啫。 阿乐奔走记。 你啊，應該係成日屋企整嘢食啦。我成日見到你 story 又煮呢樣煮嗰樣。 係啊，之前就黃姜飯啦嗰啲啦，跟住就整咗個大家都好似好唔滿意嗰、那個咩用蛋嚟蒸嗰個蟹啊嘛。 哦，唔係唔滿意，係未聽過，即係唔滿意同未聽過唔同嘅。不過你話好食啊，好食咯。 係啊 ，OK 噶。都係其實疫情過咗之後，招呼大家上嚟食飯 啊。 好 啊， 唔知道大家上唔上面咧？ 上面啦、 啊，上啊，係 我驚你唔要咋。 係啦、啊，不過大嗱個題開到， 到時就想齋煮黃姜飯。 你哋話唔正啊，煮俾你食。 唔係啊，齋黃姜飯 乜、哦、都冇。 係啦、啊，齋黃姜飯。 所以佢上嚟食餐冇餸飯啦、 啊，健康啊， 真係冇餸喎咁樣。 係，不過咧嗱呢排真係成日留喺屋企啦嚇，大家就已經講咗。我又令到另一個問題咧，其實衍生咗，唔、知道大家會唔會發生？就係咧嗱 ，home office 啦，即係唔需要咁早起身啦，又或者個時間 flexible 咗啦嚇，永遠都變得。我失眠勁咗啊！因為我成日咧去到朝頭早先瞓， 我哋上兩個禮拜已經話失眠噶 啦。係啊，嗱，因為嗱，我係 cut 嘅，哎呀，成日自己踩翻落個氹度，我係 cut 嘅 KOL 啦，係咪？但其實失眠方面咧，我都係一個都唔細翳嘅人嚟嘅， 即係我係嘅表表姐。 都唔算表表姐嘅，總之好勁嗰種啦，係啦咁樣。 唔算表表姐，但已經好勁，即係唔算啊，即係表表姐低層次。佢已經去到 master 嘅級數， 勁過表表姐。 嗱唔緊要嘅，都係勁嘅，因為我自細都係嗰種咧，唔係好中意瞓覺，同我阿爸一齊夜晚黑喺度睇電視啊，成咁樣，所以我自細已經養成。 你幾點瞓覺啊？平時 平你講而家係咪？即係 average 啦。其實我 average 我都3-4点先瞓，但係呢段時間我真係咧，成日搞到天光先瞓得著。 幾點翻工啊？ 幾點翻工啊？ 晏晝4点。 咁啊，未必嘅，通常11-12点咁樣啦，係、啦，我自己一個 pattern 就係咁樣。咁咧我就成日呢排失眠勁咗啦，咁我睇個醫生咁樣，我就叫醫生咁，我但係叫佢你唔好開啲安眠藥，因為安眠藥真係好差咁樣。咁醫生咧就叫我就同呢個失眠共存咁樣嚇，即係叫我就 叫你翻屋企啦，唔好多事啦， 唔醫你， 係啊，唔好多事，翻屋企啦， 翻去啦，你好好地去接受佢、 你中意瞓咪瞓，唔好瞓冇瞓咯。 我都唔想醫啦， 係啦。 但係醫生問咗我一個問題，佢就話你究竟日头你瞓唔瞓得着咧？咁我话我又瞓得着嘅，如果我唔起身，我可以瞓到4-5点一觉瞓到嘅。 咁好明显就系因为你 慣咗夜， 佢時差唔係啊！佢成日去歐洲嘛，佢都係無處歐洲時差嘛。 係啊，張咧， 佢所以香港唔啱佢咯，係啦，可能意大利啱你。 嗱，你嘗試下你早啲譬如你話你幾點開始瞓啊？ 我通常三四點先瞓得着。 咁跟住之後咧，你就可以唔係啊？你話你下晝嘅時候嘛，你瞓到三四點噶嘛？ 哦，即係如果朝頭早瞓嘅話，會瞓到三四點先起身咯。 係啦，咁你不如試下你早啲校鬧鐘，自己起身。即係譬如可能你十二點鐘起身，咁你可能嗰一日下就好眼瞓嘅，但係你堅持唔好瞓覺，你慢慢就 turn 得翻㗎啦。 其實呢個係你身體適應啫嘛。 你有冇諗過你想即係可唔可以減重呢個醫護人員嘅負荷？你唔好再睇佢哋咁簡單嘅道理。 留翻位俾人啦，係 啦，係 咯，醫護人員都唔想理你啦。 不過呢個生理時鐘真係要調嘅，即係有啲人係可能慣咗翻夜班咧，即係可能子龍咁咯。子龍平時翻通宵，可能喂佢平時禮拜六日放假，你唔好以為佢好開心啊，大覺瞓天光唔係㗎。有時候可能佢都真係要去到咁上下先開始眼瞓㗎咁樣。 係冇錯嘅，嗱的而且確我係都會盡量去調下佢，我係調到嘅，即係聽大家所講嘅方法，譬如捱一日。但是我個人咧就係衰格性，都係一調完之後咧，過多幾日或者過多一個禮拜又翻翻轉頭，又跌翻入個漩渦。所以今個禮拜咧就睇， 所以醫生同你講唔好嚟睇佢係啱嘅。其實你唔好嘥氣啦。 佢都話係 我醫你醫完你，你又要翻翻個窿嗰度醫你做咩啫？ 係啊，即係佢都話其實你 做嘢都係咁噶。 係啊，你唔 最好都翻翻個窿度。 係啊，即係醫生就話你唔算 exactly 失眠嘅，因為失眠嗰啲人咧真係唔係咁樣嘅。原來我即係翻嗰個原因咧，我好有可能係患上咗你只叫做報復性捱夜。其實呢個就未必係一個病嚟嘅，呢排近排上網睇到咁嘅嘢啦，就係話原來咧，你哋會唔會都好中意夜晚嘅時光啊？ 我越夜越精神咯，個靈感會越嚟越大咯。 我覺得夜晚咧，其實同朝頭早都一樣嘅，係特別靜。靜得嚟你係好容易可以好集中咁做嘢，冇其他人阻住你咯。 我知道咧有分原來日間人同夜間人嘅。 Oh. 我唔記得咗個真正嘅 term 係咩，因為喺敏大度學嘅，喺敏金時學到好多嘢真 係。要聽啊！ 咁又唔好，大家中意就中意。 原來阿毛喺敏金時好似阿樂咁樣。 係啊，我就去到嗰度嚇，真係㗎，真係㗎。嗱，當然啦，我唔會自吹自擂話。 即 係 你未去到表表姐， 我未去到誇張嘅。 因為敏大人係高級嘅。 係啦，因為我都係跟敏大學嘢嘅。跟住敏大人真係佢哋大家有講過話，原來有分，我唔記得咗個 term 叫咩啦，就係有啲人咧係朝頭早真係會精神啲，咁佢哋無論做嘢或專注力都係會 集中啲， 集中啲。而夜晚嘅人，即係譬如好似我咁啊，或者可能的神啦，或者可能阿樂啦，敏大人都話佢自己係嘅，夜晚嘅時候先至會精神，跟住先至會好努力可以做到嘢，同埋做嘢嘅時間係會加倍嘅。係 啊， 因為原來係真係會有呢一樣嘢。 即係我可能我寫歌咁樣咧，係越夜凌晨兩點鐘咧，你就會嚟料噶啦，同埋咩時候最旺盛咧？你臨瞓著咧，你個人就好多靈感啦。但係你會知道你起咗身咧，你係瞓唔翻嘅。 係啊，同埋我起咗身就唔記得咗尋晚寫咗啲咩 melody 啊，成日都係咁樣。 好神奇嘅呢個。 係啊，係啊。咁譬如嗱，睇過一樣嘢叫報復性 兩個音樂人喺度交流。 係啦，我哋唔好講音樂住。係啦，咁其實原來咧好多時點解會失眠咧，就我發覺自己可能都係呢樣嘢，就係咧。我哋日頭嗰陣時咧，滿足唔到自己、即可能你太忙或者你唔係做緊自己嘅成個人咧，係處理啲人際關係啊、工作嘅嘢，所以咧其實你潛意識就同我自己講就話，我夜晚黑要補償翻俾自己，所以就唔瞓覺。 呢個就係報復性失眠。 係啦，呢個就報復性捱夜呢一種係啦，即係網上面所講嘅一種心理上面嘅機制。 即等於你會覺得哇，自己日頭做得好辛苦，我夜晚一定要騰三個鐘出嚟煲劇。 係啦，咁。即係呢種想法之後咧，就好有可能咧，就會造成一種叫做睡眠上位後移綜合症，即係你唔知道自己原來你已經係潛意識上面一路吞後咗呢一件事發生咁樣啦。所以咧，其實 即係簡單啲就係你強迫自己唔瞓覺咯。 係啦，咁所以其實解決呢個方法咧，咁上面網上面道聽途說都講過一啲方法嘅，就係日頭對自己好啲啊。即係例如盡量去嘆下茶啦，又或者有人有覺得幾特別嘅，就係咧去偷偷地做一啲平時你唔做得嘅嘢，例如咧去做嘢嘅時候食下嘢啊，偷下。懒咁样，其实都可能有帮助嘅。 等下同你分享下啦。 曾旧那漫画玩具安躺于在我枕边，沉淀后幻想寂寞都花光了两天。上车相加快了路段视线，到海边呼喊出命运多变，海鸥跟斑马次次未遇见，被隔阻不需搁浅，尘封的世俗无 中起舞，在细听旋律中跟你告出这军局迷雾的日记，同天空放任游历，兜转千次，再与你停低喘一口气。流浪当闹市，寂静新开小店那一间，凝望着漫天雾幻，可跨海再上山。弹斜画，画中角色逐渐渐淡散开，不可再迅速地牵挂。愿我可把感觉留在下一格，别怕。 讲紧咧呢个叫做报复 性牙嘢， 咁其实就系头先我一个小分享啦，即系讲下喂点样可以叫做忙里偷闲咧？我成日觉得呢个好紧要嘅，即系嗱我哋在座四个都唔系话真系话坐好中意坐办公室嗰啲人啦，我谂 系啊， 即系真系有噶嘛？呢个时代有啲人系坐唔定噶嘛， 我真系唔得噶， 你会觉得佢系 function 唔到啊？其实坐喺度 系， 咁佢都中意走走趯趯咁样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呢种忙里偷闲系咩呢？我曾经试过同一个都系音乐制作嘅人士倾偈，咁佢就话咧，佢嘅生活咧系好束缚嘅，佢觉得系唔可以停顿嘅，佢连瞓觉嘅时间都要坐喺 studio 瞓嘅。咁佢嗰种嘅硬邦邦嘅制作模式咧，佢系觉得好辛苦嘅，即系同佢一齐都应该系受苦噶啦。咁但系佢就话，其实佢又好偷闲嘅，点样偷法呢？其實佢嗰啲硬邦邦唔會淨係話夜晚一定坐喺個 studio 度捱一個通宵，要有好作品先收工。唔係，佢晏晝會用四五個鐘頭時間咧坐 coffee shop， 去睇下。嗱，佢叫做係工作，但係你可以當係一個娛樂，就係佢去睇下人哋發生緊事。可能坐喺度望下遠處，可能望下個收銀做緊咩，或者去了解下個收銀嘅 pattern 係點。佢就喺呢啲方向度攞靈感咯，或者揸住杯咖啡就喺個街度遊蕩咯。但是他其实都不是叫做很轻松的，他都是工作的，只不过他的工作是全来自他的灵感有多少呢，那他的工作有多好 了。或者呢有时真的塞住了，你坐在那里想，可能想巧想得好。 是啊，坐住一些巧。 你继续坐在那里都没用的，我通常就去厕所。 咁啊，廁所就突然間諗通咗。 哦，廁所竅嘛， 咁啊呢啲係所謂嘅，係啦。不過咧又想講下就係我有幾個月咧去咗另一間公司做嘢。咁我記得嗰時就係做剪片嘅喺嗰間公司度。嗰間公司有個規矩咧，就係佢電腦衰，佢 set 咗個 monitor 喺度咧 ，mon 住你個電腦究竟係咪不斷係喺度做緊嘢，你有冇停過手？係 咁 app 咯， 係啊，即係係啦，即係呢一啲咁嘅電腦，其實嗰時係好困擾。嗰份工作做咗三個月做唔到，因為我一定要係嗰啲咧做下嘢咧就要去唞一唞。嘅人，即系我唞，我唔系真系唞，其实我系可能要俾只手停一停，俾个脑去 run 一 run 嗰件事究竟点做，可能我 run 完翻嚟咧，嗰件事就会做得好快噶啦。相信大家都有咁嘅經驗啦，係咪？ 都係噶，同埋要 break 咯，尤其是有啲攝影師都係啦，即係你唔好講話淨係做剪片啊，攝影師嗰啲其實都好辛苦噶。 係啊， 哇！我睇佢哋影相隻手咧，抬到咧，個個都手骨起剪噶。 係，即係有時即係一個休息就係工作嘅一部分啦，咁樣好啦。咁頭先咧就講過一啲關於報復性捱夜咁樣啦，係啦，即係自己補償翻自己嘅。其實呢種係呢個心理狀態可能係， 但真係咧好衰嘅。我有時都會抗爭嘅，例如朝早咧做得太攰啦，夜晚咧瞓上床就煲剧啦，好眼瞓嘅，合埋眼即刻瞓得着嘅，我系要煲埋嗰集啊， 因为好睇啊嘛，你要坚持住，唔得，我一定要睇埋佢。 系啊，同埋有时个心态就会同自己讲咯，唔得噶，而家睇到一半咧，听日再追就追唔翻噶啦，完咗一集咧就好头好尾瞓觉啦。 系 啦，系啊，会咁噶。 嗯，所以咧，其实就有少少小 tips 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其实咧，譬如大家头先所讲过啦，就系、是、做嘢嘅时候咧，不妨咧唔好太过执着，系咪一定系嗰阵时系做紧嘢？俾自己做嘢真系做嘢嘅时候咧，有啲 relax 嘅空间，例如去食个 tea 啊，又或者咧头先想补充翻就系咧，偷偷地做一啲咧你平时工作上面唔能够做嘅嘢，反而咧有时系可以解决到你失眠呢一个问题。 即系你翻工嘅时候同老细讲，我而家一个钟头出去食 tea。知唔知？ 咁呢个开张名义话俾佢听， 我而家出去啦。咁 嗱，又或者咧，唔好直接同个老板真系偷偷地咁样数咗出去，食个 tea 咁样。又或者咧， 头先所讲阿乐咁唔关我事。 但系咧，我真系唔建议，因为俾人发现好大镬噶。 系啊， 系 嗱，所以都话阿乐讲嘅嘢，大家真系谂清楚。 系啦，咁 要三思而后行啦。 你食块饼都得嘅，但系食个 tea 就有啲过分咗少少咯。 系啦，咁呢个就自己去斟酌处理。同埋，我觉得有一点咧，系都几值得参考嘅，就系、是。既然你個人咧咁中意去夜晚報復性咁樣去令到自己有翻啲獨處嘅時間咧，你咪不妨試下將個報復性嘅時間提翻早咯，即係就話你可以咧試下提早兩個鐘頭刷牙洗面，然之後你就上張床上面一路慢慢報復自己咯，咁樣你個生理時鐘可能咧咪就會褪翻啱咯。 你令到嗰啲人嘅思緒好忙啊！本身我報復性就係要夜晚做嘛。但你報復再報復咧，即係報復佢個報復就係早啲做啦，咁你就掂啦。 思想好混， 好攰啊！我覺得咁樣嘅人生。 阿樂，你唔好咁啊，知唔知啊？ 我會 啊，好混亂㗎，你已經好混亂㗎啦，做咩所有嘢？ 所以之前就話即係嗰個嗰啲咩大嘅網絡公司啊，甚至乎而家可能外國有一啲嘅網紅公司咁樣啦，佢哋其實都即係主張嗰啲人咧喺工作前咧做曬你自己舒服嘅、開心嘅，即係冇分咩時間翻工㗎啦。講真，我定你時間翻嚟坐，你咪賺辛苦，你又做唔到嘢俾我，我又嬲。咁不如你舒服時間翻嚟做，但係你總之嗰日咧完成到好嘅工作俾我咧就掂曬啦。 係， 咁就會比較好啲咯， 係啊，好噶，即係如果就算我揾工，我都係最緊要揾到呢種工，即係老闆你唔好理我幾時做緊嘢，總之我會完成到俾你，咁樣就最啱。 咁咪好咯， 係啊，係噶， 開心啦，係啊。 你睡醒。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到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到 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看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方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航行，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人。浮云，莫当停雨，能等到有心人，挨出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虽也确实未完全无近，靠梦想指 引以及授权是整套設計方案至關重要的一環。美國之音發表聲明反駁白宮指他們淪為中國宣傳機器的指控。聲明說，美國之音很早已經報導中國政府企圖隱瞞疫情爆發，亦都已經徹底揭穿北京和官方控制傳媒的很多資訊。保護記者委員會亦都譴責白宮的言論令人髮指，批評破壞了美國之音在全球的工作。白宮日前說，美國之音每年獲美國納稅人資助大約2億美元，應該報導真相，講說美國故事以及清楚有效地表達美國政策，但卻經常替北京宣傳，例如說武漢封城是成功典範。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上横过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晚间北风增强，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早晚清凉，最低气温是大约16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晚清凉，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仍然畅顺。近日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近住美河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列郑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嘅车龙咧长咗啲啦，而家龙尾排到过去芜湖街。跟住咧睇翻另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受到疫情影响，港铁部分路线嘅服务都系需要调整噶，东涌线同埋屯马线一期今日需要平均每10分钟一班车。在月台的候车时间平均亦都会延长一至两分钟，机场快线每30分钟一班，迪士尼线需要暂停服务。港铁提供接驳巴士来往欣澳至到迪士尼站，其余各线服务维持正常。机场快线的免费穿梭巴士服务和香港站以及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都是暂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龙翔道彩虹村去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回。 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2，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虎、四十三元，每个地方都有出色嘅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同令和嘅歌曲集。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白猿号，都道府县歌手系列 Tokyo Secondo 东京歌手特辑第二集。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而家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桥下十三郎。请问是哪位啊？ 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碗冷淡，有碗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 之前推出的专辑都是以不同的人物角度出发。Jason 今次的桥下十三郎是讲天桥底的流浪汉，将他们的自得其乐写成这首作品。 我若太多恶劣，也未恶劣到怨你像我。你若报道我的礼貌，介绍我处过的窝。 作曲 Michael C， 填词林宝，编曲邝子乔 Michael C， 监制 Edward Chan Ariel 邝子乔。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柏宇《桥下十三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 系港珠特工队， 哇！真系前几星期开始咧，都觉得自己潮潮地喎， 系 啊，开始觉得自己有 春天嘅来临啦， 潮嘅味道， 系 哇！嗰种潮湿嘅我唔知道你哋屋企劲唔劲潮湿嘅先， 劲 有啲咯， 超劲， 睇下边间房。都不是完全话间间房都咁潮湿嘅。 哦，但我唔系噶，我屋企咧唔知点解咧，一嚟潮湿咧，我屋企就好似喺泳池咁啊，啲墙渗水啊，地 咪发毛添啊， 发毛系咯，嗱渗水发毛喺墙咧，其实我都唔系太嘅影响嘅。地下濕才是最大影響、 哦、 有時你走兩步呢你會覺得整個腳腳板底很骯髒、 啊啊、 因為它潮濕濕了嘛，那你一路走呢印了一些塵、啊、那些呢你就上了腳那裡，所以我很憎潮濕，但是家就算我開那些抽濕機呢都好像抽不掂咁嘅， 好啲嘅系咪？ 好啲，但系都系都硬系都系湿湿地咁样，湿湿立咁咯。 潮湿嗰啲珠珠啊，防潮湿嗰啲珠珠。 哦哦， 抽湿机最好噶啦，已经。 抽湿机已经劲噶啦，我已经开行抽湿机，再开冷气都好似弱弱地。同埋潮湿最讨厌系咩咧？你瞓张床咧，张被都立黐黐。 系啊，啲衫都立黐黐啊，成日都唔干。 系啊，好鬼讨厌呢个。 讲真，我就自己咧就 完噶啦，今日大家都收工啦。 未完，阿乐又。 诶、哎，争少少嘅系啦，咁我其实我自己春天咧，我自己最怕一个现象系乜嘢咧？我唔知大家嗱潮湿啦， 又再讲啦， 又完得啦，系咪啊？ 好立黐黐噶， 地板都湿立立啊， 上去个床嗰度咧。 好辛苦啊！有冇发疯？有冇发疯？系咪完啊？ 系啊，再嚟完啦，放工啦！ 嗱，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咧，我自己最惊嘅嘢喺春天嘅。 佢好似真系又嚟想重复咁样。 嗱，呢个特别嘅，嗱，听我讲先。 最后佢惊嘅唔系讲潮湿。惊系咩啊？花粉啊！唔系春天嚟啦！ 我惊系春天啊！咁啊真系惊啊！点啊？春天， 我应该未同大家分享过呢样嘢。我自细咧就系好惊水喉嘅，唔知啊？我呢个系我嘅童年阴影。 咦？咁你话装修嗰个水管？ 哦，嗰个好啲嘅。 水管同水喉唔同噶嘛？ 因为唔系水管，水管可以话系水管，真系嘅。 你惊水管啊？ 我惊水管嘅，但系我屋企嗰埲墙系埲墙遮住啲水管噶嘛，所以冇乜嘢，佢渗唔紧要。 睇唔到嘅。 系啦，睇唔到嘅。我自己本人咧，我系好怕见到啲水管，因为咧。 咁你行过见到修路咧，咪好兴要凿落去地下啲水管嘅，嗰啲咪惊咯。 地下嗰啲还好，我最怕头壳顶有水管。 即一望就哇，啲冷汗啊！ 以 為 停車場停車場好多都會有 嘅，驚㗎！我仲記得我今年揀車位，我專登揀咗個隔離係冇一條大嘅水管嗰啲位去， 因為佢一滴水就 係啦， 鹹水嗰啲尤其是 哦，我唔驚誒鹹還好啊，我最怕係屎啊！因為 好少個屎佢 啊！呢個真係童年陰影嚟嘅。我自己我記得細個有一次咧，就係喺屋企樓下個大堂咧，突然間係突然間咧就爆水喉啊！係突然間啲水係衝落嚟，咁咧就唔係我自己，我就見到一個街坊咧就俾啲屎咧即係污咗水咧，就真係兜頭淋咗落嚟。 你點知係咧？ 因為聞到啊，嗰陣時係一噴咧，你係已經知啊，佢唔係噴到嘅，但係一滴落嚟，你係知道你一散開，跟住啲人講：哇，呢啲係有味喎， 又好難知嘅。個街坊一滴落嚟，屁啊！ 佢就癲咗，成嚿喺塊面度 咁啊冇。 電影情節嚟嘅呢啲 係，係啦，所以呢個係我自己嘅童年陰影嚟嘅，所以見咗呢件事，所以我而家係好怕啲水喉喺頭頂。但係春天嚟到嘅時候咧，有個問題就係咩咧？你哋有冇發覺咧？譬如春天你行嗰啲水管位咧， 冇水， 係啦，啲水管啊、冷氣咧係全部係停曬啲 結咗水點。 系啦，呢、這個咧就係我自己最困擾個問題。 唔係，因為呢個真嘅，泊車嘅人士咧，我諗特別會注意呢樣嘢。如果你泊室內場嘅話咧，有時嗰啲停車場個頂咧，真係好多水管嘅。我屋企樓下係水管區嚟嘅，基本上個個車位都楞到一條大水管噶啦。而嗰條水管咧，每逢一潮濕咧，唔係地下濕咯，係上面個頂咧，嗰啲管係會睇住啲水篤。倒咁樣跌落嚟嘅咯， 咁啲車咪好污糟咯， 中曬噶，所以咧嗰個時間咧，好多人都唔敢洗車，因為一洗車其實冇意義嘅，你洗完啲水漬都喺度，但反而其實又唔可以唔洗，因為你啲水漬耐咗咧係結咗喺度嘅，咁所以都揸車嘅人士都覺得幾麻煩嘅， 係嘅，咁嗱頭先的神就講過啦，即係嗰潮濕嘅時候最怕張被啦， 係啊， 係啦，我自己 咧唔舒服啊， 最怕係乜嘢咧？就係個衣櫃。唔知道你有冇發覺咧？就係咧，你啲衫擺咗喺衣櫃，一過咗春天咧，基本上，譬如你啱啱轉天，你攞翻啲短袖衫出嚟啦，你要重新洗過曬先著得噶。如果唔係咧，就會有嗰陣霉味咁樣嘅。呢個係我自己屋企嘅 噏味啊，佢 講係啦，噏味 有陣霉霉地嘅味啊， 係啊，霉霉地嘅味咁樣啦，係啦。咁今日咧，其實港珠咧就同大家會講少少咧，自己 D I Y 點樣去令到潮濕呢個問題會緩和嘅方法嘅。咁轉頭聽只歌翻嚟，就同大家分享一下。 很想抵挡炮火，狂澜魅力幻过，很想激到怪魔，没法脱去枷锁，草帽小子那种寄予未曾与我，狂势宝藏没存放，尚欠过实欲成魔，我与努力发梦，却越发现我无错，败退再证实我玩笑，再劝服我何必想太多，平凡人平凡我作承受摆布，朝与切轨道好准时数，无灵气如工厂制造，平凡人平凡活着轮候衰老，似我行何撒手求安好，谁终此一生不厌俗套， 风暴，历练无数，谁顽抗，谁甘心得太早，别回避所有危险因素，成和败从来不知道，凡船不保，但浪去征途，梦似笑不回路，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潮湿 系啊，咁大家对潮湿呢样嘢啊，除咗开抽湿机之外啊，有冇啲咩自己嘅心得噶啦？不如我讲少少先啦，呢个系我自己嘅，我自己譬如我都玩相机嗰啲噶嘛， 我系防潮箱啦，一定要 系啦，但我就冇买到防潮箱，因为太嘥位，同埋我唔想咁嘥钱啊，系啦，咁我自己会点咧？ 佢宁愿换个部新， 系有钱又再讲 啊，好快啊，师傅， 但系屋企好碍眼啊，个防潮箱，我宁愿就咁摆部相机喺度。 唔系佢换相机，发毛啊，换咯，劲啊！ 系啊，自己会点咧？我自己会系喺个密封嘅箱里边啦，跟住咧倒少少茶葉或者係倒啲米上去啊，係啦，跟住就同埋部相機一齊擺咧，其實呢個都是一個好嘅方法咁樣嘅。 哇！但其實你都幾大膽喎。 嚇？點解？ 即係你買個箱仔咧，都係幾十蚊啫嘛，有啲貴少少嘅，可能百零蚊又有，幾百蚊又有。咁但係你話個相機萬幾蚊嘅喎。 算啦算啦，佢嘅邏輯同我哋唔同啊。 咁你又係 佢係落嘢嘛？ 咁啊真喎，即係你貴一貴買器材，咁點解你唔買多幾嚿水嘅防潮箱咧？ 即係嗰啲咧腳架去買啲咧 啲最惨仲咩浪费嗰啲米咯，所以你要再嘥嗰啲米啊。 系我如果抌咗相机，即系嗰部相机唔要之后咧，我可能会食翻嘅呢个系噶。吓、 唔紧要啦，阿乐话系啊系啦， 因为佢抌相机抌得好快， 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几时抌啊？我好想执啊， 个速率好。 可能佢琴日摆，听日抌啦，你唔知啊。但我觉得即系你可以咪买翻个防潮箱咯，唔好鬼嘥啲米啦。 咁啊系啱嘅， 真系点样嘥啲米啫？ 粒粒間辛苦，真 係係辛苦嘛。另外咖啡渣咯，咁之前都有講過、就是，就係其實咧而家有唔同嘅咖啡店咧，都係可以攞啲咖啡渣噶嘛。 係啊，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係啦。咁今日咧，不如就喺度教大家啦，少少防潮嘅技巧。即係當然啦，嚟啲 D I Y 你唔可以同個抽濕機去比啦，你唔可以就咁擺屋企，跟住成間屋企就會乾曬咁啦。但我覺得以下嘅方法咧，都係幾適合你係擺喺啲櫃桶仔啊，擺喺衫，即係啲衫嘅櫃桶或者手袋的櫃桶是可以試下的、這個、大家呢其實可以試下準備定一些、布袋又或者是一個紙袋吉穿啲窿就擺我以下所講的入去第一樣呢就是可以試下梳打粉係啦點解咧？因為梳打粉咧就係佢係呢個藥酸性啊。咁其實咧佢就係、是、其實粉類嘅嘢咧好多時都會有吸濕嘅功能咁樣噶啦。咁大家不妨可以試下咧揾個鈎仔就裝住一啲梳打粉就擺喺個櫃桶裏邊咁樣啦，係啦。原來仲有第二樣就係唔止梳打粉嘅洗衣粉都可以試下嘅。 嚇？ 係啊，洗衣粉 係噶， 即係佢有吸濕嘅功能。 有啊， 係啦。因為你唔知道大家 仲要洗衣粉咧，吸完濕之後，你仲可以擺翻落洗衣機入面再洗衫，咁、就可以環保啦。 咁 OK， 但你唔好擺相機喎，如果你相機真係入曬嘅，你洗衣粉好幼噶嘛，起泡唔係嘅，你入曬個膽啊， effect 嚟嘅泡泡， 你入曬個膽你就大件事喎。 係啦，咁當然唔好擺相機啦，啱嘅呢個係係啦。咁我哋同埋洗衣粉咧，有樣好處就係你擺個櫃桶咧，佢會有陣香味散出嚟啊，係啊， 就唔會臭丸嗰啲咁差咯，臭丸好。憎我 係有時真係好確㗎，臭丸嗰陣味係啊，即係你洗衣粉可以試下啦，佢同時間會有陣香味咁樣啦。好啦，跟住第三個方法又係好簡單嘅，就係、是、譬如如果大家嗰個櫃桶仲有啲位剩咧，可以攞沓舊報紙塞落去啊。 呢個常用嘅，好多人都用。 係啊，即係 報紙吸濕啊嘛。 係啊，呢個係非常之簡單的方法，一沓嘅舊報紙咁樣塞落去咁樣嘅。好啦，今日咧就我第四樣咧就是、我親身打翻嚟俾大家去睇下嘅，就係呢一樣嘢啦。 哇，係咪你自己整㗎？ 我自己整嘅，係啦。 做咩帶啲果皮翻嚟啊？ 呢個 佢開始做埋農業啦。 佢燒過嘅喎，應該 嗱橙皮咧，係啦。呢、這個咧係一啲橙皮嚟嘅， 隔住口罩都聞到。 係 啊，冇錯啊，啱啱整，即係出門口嗰陣時整嘅。 呢個係果皮嗰啲。 出門口整咁快乾？ 出門口整嘅嗱，點整咧？佢係一啲橙皮嚟嘅，呢、這、一個係 OK。咁我哋食完啲橙啦，平時 OK 就可以擺落去。 你有食噶嘛？嗰、那個肉你冇掉噶嘛？ 有。 你唔可以質疑落爺。 我冇質疑啊，問題嚟。 落爺可以俾佢旗下嘅。工人姐姐食， 慢慢先。 屋企可能有十五個， 又要坐翻高爾夫球車去到俾個工人姐姐。 但係佢屋企得四百尺，有十五個工人姐姐。 係啊，我會食嘅，一個咧就會預咗俾我媽食嘅，即係我搣咗兩個橙呢一度。 但係咁細片嘅，呢個係金㗎。 因為咧，嗱，你大家見到佢乾咗啦，係咪？其實我就係搣完個橙皮之後咧，就放落去微波爐度冰咗十五分鐘。咁佢就會乾咗啦， 十五分鐘喎， 十五分鐘，係啊，嗱，可能因為我屋企個微波爐咧個功率係細嘅，即係好細部嗰啲嚟嘅，咁大家咧 背佢 B B 版嗰啲， 真係 B B 版嗰啲嚟 嗰啲，唔係細焗爐 size 嘅， 即係唔細功率啲嗰啲 office 仔用嗰啲 但咗咁耐咩話十五分鐘喎， 係啊，我 十五分鐘 喎， 嗱、啊、我建議咧可以分段，每一次我撳十五分鐘，好危險， 冇錯，我用個方法就係咁樣啦，我每次 叮五分鐘我都識一識佢， 我都驚驚地。 系啊，嗱，大家最好咧就系每一次咧就三分钟三分钟咁样去，咁你 咁你又话十五分钟， 因为我叮咗五次啊， 咁你一次过你就讲清楚啦，呢part可以做 trainer， 因为我自己咧就叮咗五次， 你知唔知教人哋咁样，人哋真系有啲听众真系一次过揿十五分钟， 唔系啊，啲听众揿十五分钟都唔系紧要啊。佢揾唔到十五分鐘嗰個掣啊，有啲領唔到咁多噶嘛。即係阿樂頭先講，佢話十五分鐘咧，佢唔係即係全程十五分鐘嘅，佢分段做 嘅。係啦，係啦，係啦，我就每次三分鐘啦，咁我就叮咗五次嘅，今次係。咁我叮咗五次之後，佢變咗個效果咧，就係、是、變咗成塊橙皮咧乾曬，同埋啱啱開始燶咗有黑色嘅嘢出咗嚟嘅時候咧，就係啱啱好要嗰個效果啦。咁樣， 一人影相俾大家睇。 係啦，影相俾大家睇。咁呢啲橙皮咧，其實咧我哋放喺個櫃桶仔裏邊，再加埋個袋啦，其實有。咩好處咧？就係、是、橙皮一來環保啦，二來佢可以咧吸翻櫃桶裏邊嗰啲濕氣。當呢塊橙皮咧開始變翻軟啊，變翻水滴滴嘅時候咧，就係呢塊橙皮可以換嘅時候啦。咁呢個方法大家不妨可以參考。 咁我想問下佢嘅循環再用有冇咁嘅功能㗎？即係例如我去軟咗啦，係去軟咗啦嘛。咁如果我再叮咯，即係我再翻醃佢再叮，咁我可唔可以做得翻效果 咧？但係咧，我仍然都係咁啊！即係阿樂頭先介紹呢一個咧，太危險啦！我寧願大家真係攞翻放。 买翻 个 十万条猪啦， 系啊！你谂下，即系佢咁样窿窿地咧，真系危险噶微波炉。 系啊，真系。 系啊，即系你仲要阿乐讲啲嘢又 唔系再 水咁， 再为佢 仲有啲嘢原来要加落去，我哋唔知道。 再为佢重新讲多次吓，即系阿乐头先讲嘅就咁讲啊，十五分钟全程咁样啦，讲到问几次都话系啊，但系唔系其实唔系嘅，佢系分段做十五分钟，即系可能三分零钟、三分零钟一次，但系我哋都系觉得好似有少少危险嘅。 系啊，因为好多市民咧，即系可能见到窿窿地或者你唔知道真系会窿得滞嗰啲噶嘛。 系啊，咁啊自己。研究下先啦， 小朋友更加唔好学啊！ 系啦，嗱，补充多一句，其实咧仲有一个方法嘅，就系、是、因为我今日出门口赶啊嘛，即刻整嘅时候，咁其实大家可以选择晒干佢嘅，嗱，呢个方法就最安全啦。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花咁多心神咧，一个橙皮咁细咧，我就咁摆喺衣柜，可能咧一个细格嘅衣柜咧，都好快冚晒。 系啊，转眼间冇，所以头先我入一包，佢都入一包， 好多嘅。 不过咧， 两个橙嘅，总共 如果你话拎佢晒干咧，就唔会有而家窿嘅。效果噶啦，因为佢都系烧到好热先可以咁嘅啫，即系你太阳冇可能咁啦，如果唔系你人都顶唔顺啦。 系啦，冇错啦，即系呢个就系一个果皮嘅吸湿法啦，同埋佢亦会有少少香味嘅效果啦吓，咁、大家咧不妨斟酌下，试下 work 唔 work 咯。 你为了路让我 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 永远都是一样美丽。 笑着伤痕坚强的人， 你的微笑像太阳。 Alone but never lonely, always know you see, you're uniquely beautiful. 星辰因你灿烂， 是你让爱 永远都存在。 头眺望你勇敢的泪光， 我们不缺那overflows with care。 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永远都是一样美丽。 You're forever beautiful, I see the strengt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暂时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宗数达到1000宗，当中10人有外游记录，两个人是学生，另外有一个人是外佣，和雇主从外地回港。唯一没有外游记录的患者是29岁女子，是早前另一确诊病人的女朋友，曾经去过早前酒吧群组的尖沙咀 All Night Long 酒吧。卫生防护中心话，留意到市民外出增加，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形容有很多隐形或病征轻微的患者。他说输入个案减少可能和入境人数减少有关，但是社区有机会已经有病毒传播链，市民要减少聚集。政府今日起安排部分正在检疫的密切接触者入住检疫中心10日之后，剩下4日回家强制检疫，期间需要戴上电子手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至今37人采用10+4安排，会视乎检疫中心使用量和急切性调整，未必即时腾出很多空位。他说会安排检疫人士进行28日医学监察，如果有不适再送往检测。张竹君说，早前由科学委员会制定10+4期限，因应潜伏期一般是7至10日，相信特别多于14日的病人只是占1%。被问到会不会公布这一批检疫人士的住所名单，张竹君未有回应。港大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比沙士病毒的传染性高，制造病毒量亦都高出大约3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如果沿用沙士困住病人隔离密切接触者的方法，一定不可行和完全无效用。他形容只能够令大家生活下去，维持医疗系统不瘫痪，但是没可能7月之前消除病毒。袁国勇解释，市民戴口罩，隐形病人传播病毒量少，病情相对轻微，有时间给免疫系统处理，生存机会较大。他形容香港应该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不能够认为政府什么都没有做，起码医疗系统至今没有瘫痪。虽然第二波疫情有所回落，但是市民要继续戴口罩，注意卫生和保持社交距离。 新一輪基金建議港鐵減票價兩成，為期六個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說，巴士公司早前申請加價，但是因應疫情，當局認為應該暫時放低一陣。巴士公司未能夠加價，某程度上已經是減價。至於政府承擔港鐵減價的一半損失，被市民質疑用公帑補貼。陳凡就認為這做是代表政府有承擔，可以理解為政府將部分股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政府又向全職和兼職的士司機發放補貼。陳凡說，交通運輸行業受疫情打擊最大，強調今次措施宜鬆不宜慢，救急如救火，但仍然有待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有關撥款，當局在收到申請之後，最快一至兩個月內過數。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晚間北風增強，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日早晚清涼，最低氣温大約16度，日間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晴乾燥，早晚清涼，下周中期氣温逐漸回升。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 8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呢，而家係挤塞㗎，龙尾排到过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呢亦都係车多，龙尾排到上去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威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係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城墙道去观塘近尔登豪庭一段呢係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爆水管影响，现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黄竹坑道23号嘅快线呢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啦，为咗配合喺德辅道中嘅重铺电车路轨工程，所有车辆都系禁止由德辅道中右转入去雪厂街。咁另外，直到今晚嘅凌晨12点，所有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都系禁止由雪厂街转入去德辅道中去湾仔方向。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龙翔道彩虹村去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赤西贡，同埋林锦公路林村陈心记来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 居。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啦，子龙就嚟到啦黄竹坑原创作玩具单位嗰度啦，就同我哋嘅大师傅啊 ，Vincent 妈啦一齐倾下偈。Hello，Vincent。 Hello， 你好，子龙你好，大家好。 哇，眨下眼啦，原来有一排咧都冇捉你做访问啦，就 update 一下原创作呢个猿人系你嘅最新动向先。 疫情就有喺度啦，其实原创作就其实冇停过嘅，不断喺度做紧一啲新产品啦、新嘅合作啦，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就做一啲展览去俾啲新作品大家睇。 呢个关键啊，因为而家呢个情况底下，大家可能只能够靠即系社交平台啦，睇得到 Vincent 你嘅作品系列啦。我记得啦，好多年前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咧，啱啱咧就系救难嘅系列啦，同埋咧呢一个兵马俑呢两个系列诞生。我眨下眼，而家喺你 studio 咧又见到好多新嘅系列咯。 系啊，其实嚟紧嘅新系列咧都会有，譬如话糖胶又有啦。figure 又有啦，咁再一啲藝術品嘅展覽，亦都會作品都會做嘅，咁就其實都好好忙嘅。其實而家 睇得出啊，因為啦，1:6嘅 size 又有啦，甚至乎啦 Q 版嘅系列又有啦，抽盲盒嘅系列又有啦。其實你啲時間點分配嘅咧？ 嗱，我翻公司咧，好多時都係做一啲覆 email 啊，然之後做一啲策劃嘅嘢， 文書處理多嘅反而 處理多係，即係翻到公司係文書處理多。咁我真正做創作嘅時候咧，就翻到屋企，即系12:00後鐘啊，咁啊攞起個畫簿啊，跟住就一系寫故仔，一系就做創作咯。 我分得幾開喎，公司真係處理文件管理嘅，翻到屋企先做創作。幾時開始有呢個習慣？ 其實呢個習慣係好多年噶啦，即係其實一開始就係呢個習慣咯。唯一喺公司除咗文書之外咧，就真係諗好曬當啲公仔或者譬如話手板啊嗰啲，咁我哋就要做朋友咧，就會喺翻公司做啦。即係成件我哋叫做手板嘅第一件顏色作品咧，就一定喺公司做咯。 通風系統好啲係咪？ 係啊，特登 set 咗個房抽風出去咁樣，咁舒服啲咯。咁 既然講起即係一開始你已經係咁樣創作啦，你仲記唔記得原創作初心啦？點解要揀呢一個猿人或者猩猩樣嚟做你嘅主軸咧？ 其實猿人係我僆仔10歲8歲嘅時候，好中意睇呢個孫悟空。 张伟杰嘅年代， 真唔系哇，仲远过张伟杰嗰个年代啊，仲远啲啊！ 连此次跳蛙滑过山水咧，当翻个咩口王，翻天覆地按左住一条龙王，也要让我逍遥四方。若我要去换世，要世上轰动。若我要变大帝，我驾临龙宫。若我要去知错，但注定心骄纵。全花果两中一大毒霸一个洞。我轻轻跟斗翻过，力变细雨风。用我点点半根丝发，盘转吉与凶。面对种种困扰不怕，就算火与风。但我最怕，我最怕师傅失踪。 除了看嗰陣時，好多時都係睇嗰啲畫布，一啲書嘅嘢啦，同埋睇一啲嗰啲小嘅連環圖。直至到我爸爸買咗個黑色電視嘅嗰陣時，叫黑色電視， 大牛龜嗰只啦。 係啊，我老豆好中意享受，中意睇戲啊嘛。咁開始睇呢個《猿人殺地球》嘅黑白電視片集啦。 我當年其實好轟動嘅喎。 係啊，當年好轟動㗎。其實我自己睇嘅時候，佢都好興奮啊。因為僆仔唔知啊嘛，生生好似真係有馬騮拍戲咁。但係再大啲嘅時候睇到，哦，原來再翻資料佢個 making of 背後製作係最吸引嘅。去到啱啱入行做廣告嘅時候，有少少錢咧，就開始買翻《猿人殺地球》嘅，譬如話嗰陣時興 VHS 啦，個錄影帶啦，或者係一啲LD，因為只有美版嘅 LD 先至有 making of 喺埋入邊，但係又好貴。咁就好鍾意囉，所以一路培養返自己都係好鍾意猿人，猿人呢個咁嘅 character。 我哋成個行業嗰陣時差唔多20年前搞咗一個叫做香港有個荷里活嘅展覽， 阿老 Sir 搞嘅，嗰陣時叫 Toycon 啊，搞咗一個香港荷里活嘅展覽，咁就所有香港嘅設計師、figure 設計師，大家其實嗰比賽只不過大家當玩嘅咁樣。 有個主題就 係電影主題係啦，咁、我就做咗《原人炸地球》啦，第一個自己嘅作品啦，咁啊參加咗呢個比賽，咁就攞咗個金獎。咁攞咗金獎之後，我就覺得哇！鼓勵自己，咦，原人其實可以發展嘅，咁就由嗰陣時開始諗。嗰時都仲有鐵人兄弟嘅，大部分時間都係做鐵人兄弟，咁就抽翻少少時間先開始慢慢做原人。咁我記得嗰陣時係2004年開始學識點樣去寫一個故事劇本咯。咁第一個劇原人極地探險隊咯。 其實會唔會真係咧好 study 唔同猿人或者靈長類嘅咧？因為我見咧，其實你好多唔同嘅角色啦，佢哋嘅樣啦，係好似唔同嘅猩猩啊、馬騮啊、狒狒啊等等嘅元素都好唔同 嘅。係啊，其實都有分嘅，因為頭先講我中意《猿人炸地球》啦，不過佢入邊咧都會有分唔同靈長類嘅一啲猿人嘅動物，咁我就會覺得佢缺少咗啲乜嘢嘅靈長類咧？譬如我其中一個角色係用一隻金絲猴嘅。咁樣金絲猴佢成日好似獅子咁嘅，同埋要了解佢哋特性咯，咁啊寫翻佢哋嗰個角色嘅性格啦，咁都有分唔同種類嘅猩猩啊，唔同嘅人員啊咁咯。 你自己會唔會特別因為咁而儲好多猩猩嘅 collection 啊？ 有噶，由嗰陣時開始一路儲，譬如有陣時有啲 fans 知道我中意馬騮去擺 show， 佢哋會買啲玩具公仔送俾我，咁啊一路儲落好多，其實都呢樣嘢就係一個交流咯。即係佢知道你喜歡乜，可能佢俾啲嘢你，送啲禮物俾你，可能觸發到我嘅靈感。其實好多靈感都係圍繞住喺外邊啊，或者我去到每一個地方，我必定會去嗰個地方嘅動物園，無論日本又好，新加坡又好，任何地方我一定去到動物園，一定係抄啲猩猩睇嘅，好得意。 抄聲 佢哋。係啊。 見到有幾條唔同嘅 series 出現啦，不如簡略地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頭先我哋有提到啦，呢、這個拯救 team 啦，咁啊都係比較早期嘅系列嚟。 第一個系列咧就係猿人極地探險隊，探險隊其實是一個故事嘅開始咯。你講嘅就係猿人重工拯救隊啦，佢係探險隊之後再創作，係圍繞住個靈感都係嗰陣時四川地震啦，即係嗰個感覺令我會觸發起。點樣可以重建佢哋嘅家園？因為我開始嘅時候做鐵人兄弟啊嘛，都係做地盤工人啊嘛，咁可唔可以將地盤工人加上拯救嘅常識，變成一個新興嘅一個行業，一個拯救行業咧？佢既可以做建築，又可以喺建築之前重建嗰個地區嘅拯救工作，就變咗猿人重工拯救隊。 呢個我記得當年同你傾偈嘅時候啦，裏面啲架撐啊，即係普通人好少見到或者好少接觸嗰啲拯救工具嚟。 係啊，其實要喺入面揾啲拯救工具咧，好彩我有個 fans 係做消防員嘅。咁佢呢就喺每一年消防局未有開放日嘅，佢每一次都會通知我，開放日喎，咁啊你睇啊，咁佢特登攞啲工具搬出嚟俾我，幫我影相，咩剪件啊、油啊、鉗啊、乜嘢着嗰套消防服啊，所有工具啊、潛水服啊，咁我就會去影好多相，做好多 reference 囉。 火光之中充滿風浪，掌握心中一切希望，希望， 力量沒法擋。咁 乜接住落嚟咧？第二嘅 series 系咪就系兵马俑系列咧？ 其实接住落嚟咧，就系应该系呢个比较科幻一啲嘅，就系一个讲十二时辰嘅新肖嘅元凶，即系神之战，神啊，时神嘅 神，时 神嘅神，系啊，神之战呢个又系一个新嘅一个故事概念咯。咁就系由一只猴啦，因为故事背景就系讲佢哋嗰阵时火烧圆明园，咪有十二个同手，烧完之后走失晒嘅，咁俾人抢劫咗，同时神有关，点样翻翻嚟要揾翻失散咗啲兄弟？ 会几有趣，有少少历史又有科幻。 系啊，我中意探得意啦，咁写一啲特别啲故仔咯。跟住寫完呢個之後呢，我就做個 figure 出嚟，我覺得中國神話其實有好多方向嘅。其實我都好鼓勵一啲設計師呢，去設計一啲嘢嘅時候呢，諗一啲比較特別啲嘅橋段去做囉。咁唔好單一一個方向就係、是、潮流公仔咁樣囉。 因為都睇得出啦，由第一二個 series 到第三四個 series 都幾唔同啊，重工拯救系列啦，然之後去到呢個科幻但係又有中國元素嘅一個十二生肖嘅系列啦。好唔同㗎喎。 好唔同㗎，其實我係本身係好鍾意做 figure 嘅。即係講緊一比六啦。除咗呢個元凶之外，其實之前係做咗一個叫做火雲者㗎。火雲者其實是幾特別的一個消防員的故事來的，因為我那時候找做他之前呢，我是因為做鐵人兄弟做911，找了很多911的資料，覺得消防員其實很勇敢，真的很勇敢。你想想他入火場的時候不知道是什麼環境，他一定要衝入去，明知的，即有些譬如你危險你都可以避，你沒得避。那我就 search 了全球裡面沒有一個 comic去寫消防員做超級英雄，包括今時今日都唔覺有。咁我嗰陣時就寫咗一個咁嘅故仔，然之後做咗叫做一隻火雲者嘅 character。做完之後都冇乜嘢，突然之間有啲 fans send 啲資料俾我，佢話啊 figure.com 嗰度每一年有個選 figure character， 咁佢話選咗你係最佳 creation 嘅一個 character 喎。咁我好開心啦，咁佢 send 啲資料俾我，哦，原來其實每一次做一個創作嘅時候，你做一啲 research， 譬如美國都冇 superhero 係消防員嘅，咁就喺呢度就帶動咗自己嘅創作，我俾一啲外國人去認識，哦，原來香港有啲設計師可以做到呢樣嘢。 在這一方，壞氣氛早已滅亡，為我高歌，來吧，為我斷意。Flaming Heart， Flaming Heart， 跟我放进声音似浪。Flaming Heart， Flaming Heart， 只要快乐，不管满是汗。 呢、这個啦，亦都係咁多喺玩具迷啦，中意 Vincent 其中一個重點。Vincent 嘅資料搜集除咗好仔細之外啦，由佢嘅玩具作品啦，你都睇到嗰種一絲不苟。譬如可能係太空服又好啊，哪怕係潮流行山服都好，三袋一個紐扣一條車線車紋，其實個象徵度係好高，同埋係好寫實，令到你感覺得到呢一樣嘢係真係有生命嘅。 我覺得是要咁咯，因為你唔係咁嘅時候，玩家要求好高嘅。最主要就係玩家都會覺得你係花咗好多心思喺設計上高，唔係佢有幾靚，佢係有幾咁實際嘅，即係玩樂性質啦。你喺 figure 上高，你就如果有能力嘅，你就盡量投放多啲時間，因為其實你放 detail 落去，好成正比嘅。有陣時我唔係每一個公仔都會賣到好好嘅，有陣時可能有啲公仔可能賣幾百個。其實回嚟製作上面計起條數其實是錢的，但你都要去做，就因為你愛。 你愛的系列剛才又講了兩三種，我見到還有個猿人銀河探險隊，就是剛才說太空人系列，還有其他幾個系列。你自己心目中有哪一兩個系列難度最高的呢？在製作的過程， 其實猿人重工是最高的。因為為什麼呢？猿人重工所有的大部分八成的配件呢都要重新設計，因為它是既現代又科幻。譬如話，我哋做鐵人兄弟嘅時候，錘仔就錘仔，鉗就鉗。我一 search 到一啲圖片翻嚟，就可以叫廠去 adapt 落去。但係一翻嚟猿人重工咧，佢係一個錘仔，但係佢錘仔裏邊有多用途嘅，有啲用途你可以加上去嘅，咁你就要設計啦。咁同埋每一個配件上高最辛苦就是畫圖。 因為每一樣嘢連廠都唔知道你係咩嚟噶嘛，冇圖片 新嘢嚟噶嘛， 完全冇圖片你就要畫曬六面圖噶。 呢、這個就睇得出諗創作嘅過程仔唔仔細，同埋嗰個執行度有幾高。 係啊，我覺得係玩樂無窮咯。你喺工作裏面尋找到樂趣，亦都可以激發到自己嘅設計，我覺得好開心噶啦。其實係冇乜要求噶啦。 咁啊，除咗頭先講到一比六系列啦，其實仲有好多，譬如朗膠系列啦，甚至乎盲盒系列啊。呢幾年咧嘅方向啦，多元化咗，你自己嘅時間分配又會係點樣？ 咁我會分配時間，我就話figure 我會每年可能做一個啦，或者兩年做一個啦。咁其餘時間咧，就始終都係要同一啲客户合作咯。咁我朗膠做出嚟，所有朗膠做出嚟都係為咗喺短時間內可以同自己，譬如參加展覽，可以配合到時間做展覽。因為做一隻 figure 可能要成年，但做一隻兩公膠大概3-4个月。咁我哋點解要做朗膠？一來就係可以爭取時間喺市場上曝光；二來佢係嗰個兼容性好大。所謂兼容性好大咧，佢個市場上高唔淨止係男仔中意你啲嘢，可能連女仔都會中意你啲嘢，小朋友都中意你啲嘢， 合家歡啲。 係啦，咁你變咗一個卡通形象嘅時候。譬如話講緊係銀河探險隊呢、這個就係將猿人極地探險隊咁 cool 咁 realistic 嘅 figure 變咗一啲 Q 版嘅公仔，成個系列就係六隻公仔，咁我做咗出嚟，然之後就咦好得意喎，好神奇地做，咦有啲人會攞佢個授權啊，或者喂你不如做一個 exclusive 嘅一個顏色俾我啦，咁呢個好，我自己係冇諗到嗰個情況係會有一個多發展嘅。咁變咗而家佢慢慢就成為一個 IP 咁咯。 呢個緊要啦，因為啦講到合家歡啦，其實大家去旅行都會攞啲玩具影下相啦。呢、這個朗膠系列咧就最容易攞出街影相，又唔驚會唔見啲件啊、跌花啊、跌爛啊。但我自己見到啦 ，Vincent 你自己其實都好中意攞啲 figure 啦，去好多唔同地方影相喎。特別頭先你講極地探險隊，好多相我見都係啲雪地嗰度影 嘅 喎。 係啊，我第一批嘅猿人極地探險隊幾個嘅 character。都去過南極、北極咯， 真係南極帶埋去。 係由阿李洛斯博士親身帶我啲公仔去南北極。咁我翻嚟嘅時候，我都講過好多次就話，阿李博士就係做環保嘅，其實佢係我嘅第一份廣告公司嘅老闆。阿李洛斯其實畫畫好勁嘅。佢係做好多大公司嘅 Creative Director 嚟嘅，佢自己有間廣告公司嘅，咁啊請咗我就教我由低做起。咁點樣去做一個設計師？咁直至到佢離開咗做好多環保工作，咁我做猿人目的都係猿人都係地球嘅人類嘅開始，係好乾淨噶嘛。咁我就將個古仔有少少環保，同阿李洛斯攞佢去南北極嘅資訊翻嚟融合埋一齊，變成一個亦真亦假嘅故事咯。咁然之後佢每年做有好多唔同嘅展覽，我猿人又好，或者我自己都好，都會同佢做好多一啲環保上高嘅宣傳咯。咁所以佢會帶我啲公仔去南北極，我就好開心啦。因為我自己都未去過，我啲公仔 都唔係咁多人有機會去到。 咁佢哋已經十幾年前已經去曬啦，咁咯。 啊，呢、這個亦師亦友嘅關係好難得啊！ 其實好難得㗎，即係到今時今日，我哋 keep 住佢一個關係都係好。其實我當咗佢係一個，即係好似一個媽媽咁咯。即係佢其實好感動，有十幾年前即係自己生意唔係咁好嘅時候，阿李博士佢。好支持我，即系介绍好多，因为我嗰时做广告嘛，好支持我介绍唔同嘅客户去 support 我嘅生意。咁呢样嘢系到今时今日都我自己都摆心里边， 好难得嘅弥足珍贵嘅情谊，亦都可能因为咁啦，造就到啦 ，Vincent 啦，喺往后嘅日子啦，都好帮同行手噃。咁啊嗱，今集嚟到呢度啦，我哋听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啦，继续同 Vincent 啦倾下，咦喺同行上面又有啲咩？策动咗出嚟啦，甚至乎有啲咩比赛搞咗出嚟啦，下个星期我哋再见啦噃。 OK， 大家下个星期继续再听啦 ，Thank you。 then you call me, and it's not so bad, it's not so bad.